放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 News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你就是喜欢听的 北京 News Radio。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阿桑《寂寞在唱歌》。 你曾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 F4 流星雨。 陪你去看流星雨。 说声珍重， 忍住伤悲，说声珍重，倒给你。 林志炫，散了吧， 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 萧亚轩，我喜欢你快乐。 如果快乐只要我来共享山区。 5566，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 陈奕迅，浮夸。 你的逻辑包括 费翔，牵引。 如果我们俩从来不曾相遇。 蔡琴，爱断情伤。 夜那么长。 林子祥、叶倩文合唱的选择。 就算一切从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 刘若英、黄韵玲带来的听是谁在唱歌。 听是谁在唱歌，现在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听 SHE 演唱的爱我的资格和阿杜的差一点。 把手放了，我也许会比较快乐，情人，我也许不会再唱。真的够了，能不能让

目前高温蓝色预警继续生效，本市仍然是晴热的天气，紫外线强烈，预计最高气温能超过35度，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遮阳防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暑热头痛、恶心呕吐、腹泻无力，请用同仁堂牌藿香去暑软胶囊，同仁堂国药。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梦，忍住伤悲，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歌手王杰演唱的《说声珍重》。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我是于云。这时段我们还将欣赏到姜育恒演唱的《什么时候》，潘美辰还是冷冷的那双眼，林志炫《散了吧》，蔡依林和《世界做邻居》，以及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一首梁咏琪带来的《爱得起》。 如果拥抱不够亲密，就融化在你怀里，合而为一，是两颗心最近的距离。你说这城市太拥挤，如果只剩下我和你，还会不会在乎那些阻力？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无止境。花光我所有的力气，我不怕一贫如洗，爱越彻底，快乐的感受就越清晰。没什么深刻的道理，爱就是唯一的真理，这场游戏你玩不玩得起？既然来了就要爱得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就算输了我也输得起，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遇到你就有永无止境。看不起，燃烧了心只为惊喜，豁出去爱才有意义。相信爱了就会爱得起，相信自己不会输不起，爱是一场命中注定的战役，胜利的权利在我手里。 时候世界变得这么辽阔，什么时候旅途上变得这么寂寞，什么时候这世界变得更冷漠，什么时候我的爱已离我远去，什么时候世界变得这么辽阔，什么时候旅途上变得这么寂寞，什么时候这世界变得更冷漠，什么时候我的爱已离我远去。 时候，才觉得黑夜这么漫长，日子也难过。什么时候还想念日落不再吸引我？什么时候才觉得日子这么漫长，黑夜更寂寞？什么时候才觉得黑夜这么漫长，日子也难过？什么时候还想念日落不再吸引我？什么时候才觉得日子这么漫长，黑夜更寂寞？从什么时候这世界已经不属于我？时光隧道里找不到我，也许这一切只是路过。到底从什么时候这世界已经不属于我？时光隧道里找不到我，也许这一切只是路过。什么时候世界变得这么辽阔？什么时候旅途上变得这么寂寞？什么时候这世界变得更冷漠？什么时候我的爱已我远去？ 经典回归，聆听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身边，无法感觉温热的心接近我，你还是沉默，一话不说，却不断散发美丽的气，为什么？冷冷的风阵阵吹过，我已渐渐能感受到你的温柔，融化了一颗冰冷的心，却还是摸不透你的情，为什么？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个性，你无法去接近？那又为何要对我付出温情？是不是像 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炫的经典歌曲《散了吧》。这首歌1997年推出，它的原曲是一首法国歌《像你一样》。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不知道够不够撑过这个夜晚，我目送你远走，站得太久，倦意淡淡。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该原谅，该潇洒，别回想，别留下。可惜连我的心都不听话，可怜受伤的爱还想挣扎，痛不怕，心不假，越好断人好傻。我开车听音乐，漫无目的的转，看街灯都亮了，一盏接着一盏，想为我计算内心最深处藏的孤单，总习惯用沉也知道这世间没有太多圆满，但爱到曲终人散，难免还是遗憾。散了吧，忍了吧，算了吧，放了吧，要原谅，要潇洒，别回想，别留下。

如果快乐只要我来共享，甚至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只要我来共享，甚至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动机，就让音乐再继续。 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像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去眺望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痛的时候最生气，让我 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 生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拥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如花儿为我们盛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5566演唱的《好久不见》，下面我们来听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歌的歌名灵感来自于一部经典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莫斯科没有眼泪，

轻轻阙歌， 轻轻阙歌，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你剩下多少？你想收回多少？应不会你付给他的青春年少，你能输多少？你能拿出多少？爱情是你不断付出永远献上，谁也不能阻止我继续煎熬，谁也无法恢复我内心里的平静与骄傲。虽然我曾在这场游戏中跌倒又跌倒，别问我还能输多少。

岁月的声音。好歌动听，唤醒曾经的感动。千千阙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千千阙歌。 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是由林子祥和叶倩文演唱的《选择》。到这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汤宝如张学友演唱的《相思风雨中》。